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真的是盛世在上，家国和荣。不知道关于国庆，大家都有哪些深刻的记忆？是毛主席高呼的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还是天安门广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又或者是电影里那些前辈们为着新中国的诞生而献身的很多场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祖国的生日里一起来听见梦想，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关于中国人奋斗和拼搏的故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奋斗是每一个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到达幸福从来就没有快捷方式，中国人到底有多拼？这是我记得有一年人民日报发布的一个短视频里说到的一段话。其实想想，从被打压到赢得尊重，从忍饥挨饿到全面脱贫，我们每个人都是祖国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 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生命紧紧相连，每逢这一天总会感受妈妈的温暖，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会为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相知相伴最遥远，纵然地北天南，也会默默许上深沉的祝愿，让我祝你生日快乐。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会为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 让我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孙楠的生日，这是电影《决胜时刻》当中的主题曲。孙楠在演唱当中用他最擅长的那种大线条的演绎方式，用他最动情的诉说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非常的悠扬，非常的深情。而且特别能够引发共鸣的是，这首歌的开头用了我们最为熟悉的那一首《祝你生日快乐》，就是这样一句很简单但是很有力的语言，诠释了我们对于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和最真挚的祝福。相信刚才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已经听出来了，这是来自王菲的翻唱。在1985年的时候，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了这首歌，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祖国那种非常气势恢宏的爱。而刚才在王菲的歌声里，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一种对当今幸福生活的满足感，对祖国由衷的一种赞叹。这种爱是欢快的，是轻盈的。在国庆的当下，我觉得以这样一种怎么讲哼唱的方式，很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了这种很轻松、很愉悦、很享受、很满足的状态，特别好。就像我记得在有一部动漫里说的那样，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愿在种花家。这里的种花就是指中华的谐音，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 我来世冰封雪舞，不远处春雨秋露，麦浪的金与天空的蓝看不够，连绵花土奉献给你的礼物，是我们过得幸福，祖国的怀抱温暖如初，继续着平安。 和祖国在一起，来自陈涛作词，王蓓作曲，阿云嘎演唱的一首歌，发行在2019年9月19日，是一部微纪录片《寻找建国》的主题歌。在这样的征程里，不管是乱云飞渡还是风吹雨打，我们都用坚如磐石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着伟大复兴的事业。平凡如我，非凡是你，我们祝奋斗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你我都能够实现自己美好的梦想，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每一个小小梦想的实现才叠加出了祖国的非凡。 在喧闹城市，假装得十分大调，是假谈还是看穿这些年极光片眼，祝年少过往又为何念念不忘，不停地一直找寻落下的黎明烟影，问你消失时间，夜空中无比纯净，灯光中高如阴影，这座城灯火通明，让世界知道向前跑非常重要，天真的笑容充满了动力。有梦想继续远航，白帆迎风飘扬，到达新靠岸地方，要相信年轻生命，理想力量。 不变穿行情节，让勇气交和温暖的世界，飞多远地平都已局限，抬起头太阳泛红的下面， 绽放的阳光刺眼光亮，照耀着一颗心洒落向往中，自梦要生长，一直坚强， 相信年轻生命，理想力量。 前进之路不止，让我们一起迎着太阳，朝着目标大步出发。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之初的《迎着太阳》，这是一首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潇洒坦荡又很积极向上。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国庆特别节目《听见梦想》。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刚才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关于追逐梦想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是翻唱中岛美雪的《骑在银龙的背上》，然后这首歌又作为了一部日剧《舞蹈医生诊疗所》的主题歌。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版本应该是来自范伟琪，据说他就是在看完这部日剧之后感觉不仅是戏感人，而且这个主题歌更是好听，所以去找唱片公司洽谈了版权，所以才有了我们后来中文版的《最初的梦想》。励志温暖也成了很多歌手重新演绎的选择。刚才听到的金文岐的演唱，在他的这一版里其实是加入了更多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使得这首歌不像范范那样是信心满满最初的梦想即将实现，而是在细腻和温柔当中，你能听得出来有那么一丝的痛苦和挣扎，好像在和你一起找寻内心深处在最深的角落当中那一块快要被忘记的梦想。今天我们来问一句，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说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3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适应，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让风吹啊吹啊腐蚀我自己。没有谁呀、啊、谁呀、啊、离了谁不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少了你。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归鸟，身躯疲倦的野草，何尝不一样，肩上最后的信念。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痴狂飞蛾扑向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与你又怎样？ 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梦想的翅膀，燃烧着生命的力量。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名字特别有意思，第一首是来自马潇陆先森乐队房东的猫共同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向往着哪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很好的回答了他，梦想之城，来自李玟和林俊杰。梦想之城我印象当中原来是一首主旋律的大歌，在 JJ 的改编之下变成了一首流行热歌，朗朗上口，又多了很多时尚动感的氛围，张开梦想的翅膀，燃烧着生命的力量，我想这就是追梦的中国人吧。很多朋友在今年看了《觉醒年代》，是把我们都熟悉的那段历史搬上了荧屏，然后在这其中赋予历史的一些细节，真的特别让人动容。我记得我跟孩子在看的时候，虽然他不太明白那段历史，但是他会被其中小哥哥们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所感动。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因为感慨新中国诞生的艰辛，我们更是感慨这些革命先辈们的信仰，他们的牺牲以及他们的热血。追梦，昨日的前辈用生命换来了诞生，今天的我们唯有用更加拼搏的势头去追寻。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 这首歌名叫《追寻》，是电影《建国大业》创作的主题歌。作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影片主题歌，这些年来，这首歌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被无数的歌手传唱，深入人心，也曾获得中宣部5个一工程大奖等等无数大奖。我觉得是当代主旋律创作的一次高峰，也是一首很难得的新时代的经典之作。经典的歌曲里，讲述着在岁月的年轮当中，无数的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听见你声音哽咽，却祈祷在深夜。我看见你红着双眼，却守望在窗前。我会靠近你，和你微弱的声音，你从不知意，直到我一直在听。 国庆之日，很多朋友都会有感慨，很多朋友也都会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两年，很多朋友是在疫情当中的团结和迅速调动中看到了、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来自群星演绎的《一直到黎明》，发行于去年的2月，当时正是武汉最困难的时候，由陆虎作曲，毛不易作词，88位志愿者共同来演唱，轻柔却坚定，在疫情当中送来了一份最温暖的问候。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一份指引，就是一份慰藉，是通往美好的力量，是歌者对于听众最真挚的托付。致医者，致士兵，致逆行者，致所有努力的人。我们用一场音乐之旅听见梦想，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坚定，